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赵岩是已故相声大师马季的徒弟，同时呢，他也是马季的搭档。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马季、赵岩之间的小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话说当年马季听了赵岩表演的单口相声，很想啊把他调到北京来。马季先是找到赵岩所在的兵团，兵团说，哎，这他已经调回北京了，具体的地点呀是廊坊。哎，马季查了廊坊头条、二条、三条，甚至周边的地区，这都查了个遍，还是找不到赵岩。求财心切，马季再度返回兵团，这才闹清楚人家是去了河北廊坊。又费了好大的劲儿，赵岩终于被调进中央广播说唱团了，马季呢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他的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马季、赵岩师徒二人合说的相声《逐步升级》。 你今年有多大年岁？ 我呀， 啊， 30岁。 小伙子挺年轻。结婚了吧？ 结婚了。 结婚之前你们也谈过乱爱吧？ 谈过。什么叫乱爱？ 谈乱爱、 啊、那叫恋爱。 啊，那恋。 哎， 结婚之前你恋过多少日子？ 恋过3月。这都像话 啊？ 那不用恋 啊， 年轻人啊到岁数自然而然就会了。 不能那么说 啊， 现在有一些小年轻啊不大会谈恋爱。 不会谈恋爱？ 正确谈恋爱啊， 啊， 你得考虑对方条件。 什么条件？ 对方品德上如何呀、 啊、对呀、 啊。啊，对方有没有个远大的理想啊， 嗯， 对方脾气跟你合得来合不来啊， 是 都得考虑好了 啊 再去恋爱去。 是这样， 谈恋爱呢是彼此加深了解，更进一步增进感情这样一个过程。 哦，俩人的关系还没最后定。 哎，所以谈恋爱的时候得注意一点风度。 还有风度？ 哎，得形象上得美。 嗯、 哦，你像50年代青年男女谈恋爱 啊， 那个就好。 怎么谈呢？ 青年男女两个人初次接触这事情啊， 啊， 彼此都不好意思的。 是。 谁看见谁都脸红。 哦。 尤其是第一次约会， 嗯， 坐在椅子上，谁也不敢说头一句话。 是。 这女的呀， 嗯、 在这儿低着头玩医生角。 哦， 这样 别扭一点 是吧？ 哎， 这男同志着急， 嗯， 鼓足了勇气说出一句话来。 说什么呀？ 你看见个大老虎吗？ 嗨， 就说这个呀？ 哎，这反映他那种正常的心理。 哦，不好意思， 俩人感情好了，最多马路上走一走吧。 啊， 最多就是拉着手走， 那可以。 拉手还别全拉着， 怎么了？ 就拉一个手指头。 干嘛拉一个手指头啊？ 看见熟人赶紧撒手。哦，是 不好意思。 这就正常了。 哦， 对不对 啊？啊， 这是50年代是这样。 那到60年代呢？ 60年代人这胆子就大一点了。 胆子大 了？那不讲拉手了。 那怎么办呢？ 想跨胳膊了。 跨胳膊？ 跨着。 跨？干嘛跨着呀？ 大概怕人多给挤散了。 没听说。 跨着 啊？ 当然这个也不伤大雅。 就是 啊，挺好看，表现亲热吗？ 哎， 一般的都是女的呀，在上衣口袋里一放。 哦， 为男同志创造一点条件 啊， 把这胳膊稍微翘一翘。 是， 男同志偷偷摸摸一看没人，呲溜滑 了。哦，啊，观察的还真细。 哎，女同志都是这样 啊， 要不能女同志那服装样子千变万化，那俩口袋一直保留着。 那是为什么呀？ 就为挎着方便嘛。 没听说 是吗？ 哎， 反正一般都是男的挎着女的好。 那为什么呀？ 一般的说，男同志个儿高一点 啊， 女同志个儿矮一点 啊， 高的挎矮的才显得自然。你看， 哦， 是。 那要矮的挎高的呢？ 那不好看了， 一样 挎出来这样 啊。 没法挎， 是不好看。 这是60年代， 到70年代呢？ 到70年代又发展了。 又发展了。 走在马路上啊，男的搂着女的这腰这儿， 这干嘛呀？ 大概这女同志有腰肌劳损。啊，这就有伤大雅了。 就是啊， 不太好看了。 那80年代呢？ 80年代刚进入第2年 啊， 又发展了。 什么样了？ 走马路上搂脖子了又。 哎，啊，这逐步升级呀。 你说这玩意儿累得很不累得 啊？那要到90年代呢？ 就照这趋势发展呢 啊， 到90年代这女的非骑男的脖子上不可。 骑脖子上啊？ 完到那时候对女同志要求条件就高了。 什么条件呢？ 首先你弹跳力得好啊。 那为什么呀？ 你不然你上不去啊。 欢迎回到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赵岩他们家呀有一个特点，就是沙发多。哎，这是因为自从跟马季合作，赵岩的名气就越来越大了。出名以后，认识的不认识的，八竿子扒拉不着的都来找他，请他演出的，请主持晚会的，采访拜师求教的，这五花八门，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啊。根据这些呢，赵岩还和马季创作了一段相声，说的呀就是这些名人的烦恼。下面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这段相声也说了一种烦恼，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请听马季、赵岩、王金宝合说的相声《一仆二主》。 咱们仨人说一段啊。 好 啊。说之前呢， 啊， 我先把你们二位介绍给大家。 哎，那好。那您就先介绍我吧。 啊，不不不 啊， 还是得先介绍我 啊。不，介绍我合适。 哎， 因为 我 呢， 不是不是， 我这个人呢， 不不不，你这 啊， 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啊。 应该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什么原则？ 你们俩呀， 啊， 谁官大，我先介绍谁。哎， 您这是势利眼啊！ 你甭管我什么眼 啊， 我就这习惯。 是啊， 我问问吧。 问什么？ 你们俩人谁工资高啊？ 哎， 啊， 问他工资高干嘛？ 工资高官儿就大呀。 哦， 对不对？ 我每月150。 哦，每月150。 不错。 他每月挣150。 啊，我比他少。 你多少？ 差50啊。 啊， 200。 哦，这那不一样吗？那不。 问这个， 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我是八级。 哦，他八级， 我俩4级 啊。 您

了的忠。 您甭管什么忠，您当干部年富力强，以后您领导多帮助我。太好了， 瞧见当官的这词儿全变了。 我来问问您吧。 您问我什么呀？ 您贵姓啊？ 我贵姓 啊？ 我贵姓，您就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 啊？您姓什么呢？ 我姓什么？你领导定得了 啊？这有领导定的吗？ 您定下来我就执行就是了。您 得 了啊， 实事求是，您姓什么呢？ 我姓什么？你猜猜。您一猜，您准猜着。 哦，这让我猜。 啊，您猜我姓什么？ 哦，我猜呀。 啊， 你姓吧。 哎，姓什么？ 姓吧。 姓吧。 对不对呀？对吗？ 对对对对。 对 啊，我姓吧。 那你姓哪个吧呀？ 哪吧？就是您说的这吧呀。 哦，怎么写呀？ 怎么写复杂一点？ 哦， 吧吧吧，那意思啊？ 那意思。 吧就是这个，就是说我呀， 啊， 就像一天老膏药似的，往领导身上贴贴膏药，贴膏吧。哎，我就姓这吧。 这是一天老高有的。哦，姓吧。 对对对。 哎，我说过来 啊， 我听说你可不姓吧。 那您说我姓什么呀？ 我说你姓温儿。 温儿。 哎， 吧温儿。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呀？ 姓温儿，对不对？ 对对， 是姓温儿。 哎，我本来姓温儿 啊。你姓哪个温儿呢？ 姓哪个温儿就是 啊， 那个温儿就是抬轿子的，抬轿子前面有吹鼓手啊。 啊， 吹鼓手那吹喇叭的温儿吧温儿。哎，温儿， 叫 那温儿。 哦，吹喇叭那温儿。 哎，对对对， 明白了。 以后您就叫我小温儿就完了。 哦，小温儿。 哎，对对对。 我说呀， 啊， 你姓吧，对不对呀？ 不是，是啊，我姓吧。 哦， 姓吧。 哎，我说你姓温儿， 然后我又姓吧，我又姓温儿。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爸爸那边姓吧，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俩姓啊。 哎，省得你们领导着急。不是， 哇，哎，我说过来 好， 我再问问你啊。 您问问我 啊。 啊， 你今年多大了？ 多大了 啊？ 多大您拍板吧。 这有我拍板的吗？ 那是我知道您需要多大的，对不对？ 该多大是多大。 该多大您猜吧。 哦， 您一猜您就猜着。 让我猜。 哎，您猜我多大。 哎，我看你啊， 啊， 80了。 我 80， 我80了， 对不对？ 对， 80， 我们这领导眼力多好啊，一看就看出来。 哎， 嗯，我昨天过的80整寿。 你瞧，说多少是多少， 80， 80。 我看呢，你可不像80的啊。 啊， 那我像多大的？ 你顶大也就是18，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我18。 18怎么长这么老啊？ 啊，老十八。 老十八 啊，有句话，老十八教，那就打我这儿留下的。 十八。 我说你80嘛。 是，我是啊。 说你18。 我又80，我又18。 这怎么回事啊？ 我虚岁是80，实岁是才18。 不像话。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这玩意儿，男的女的，那就看您的需要了。 哎，这太需要了。 您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那女的。 像话。 那怎么了？ 实事求是，你是男的，是女的？ 男的女的，您说吧，您说我是男的女的。 这让我说 啊， 我说呀 啊， 您

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不想爱的太多，痴心绝对，为你落一滴泪，为你做任何改变，也换不回你对我的坚决。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静静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赵岩呢既是马季的徒弟，同时也是搭档。其实马季的徒弟当中拥有徒弟搭档双重身份的还有一个人，刘伟。而说到刘伟，就不得不提起冯巩。所以呢，本期笑星传奇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马季与刘伟、冯巩这两个徒弟之间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话说刘伟、冯巩还是天津二十六中的两个中学生，有一次马季先生到天津演出，下榻天津大饭店，听说天津呀有对中学生相声说得不错，想见见。马季所说的这两个人就是刘伟和冯巩。本来呢冯巩是逗哏的，刘伟捧哏。马季说冯巩个儿高啊，刘伟瘦小，这刘伟怎么能压得住呢？倒过来就好了。从此观众们看到这对相声演员就都是刘伟逗哏，冯巩捧哏。那下面呢我们来听听他们早期合说的相声临终忏悔。 朋友们，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对，要好好想想，难道人光是为了活着吗？不，人不能光是为了活着。如果人光是为了活着而活着，那他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看来啊是不行了。 我认为人活着就应该有理想有追求。 哎，说得好。 孔融四岁就知道让梨，帕格尼尼九岁就登台演奏，爱迪生十四岁就有了发明。 不错。 可是我

马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马季决定要像拯救大熊猫一样拯救刘伟。于是呢，马季就和刘伟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了相声送别。 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妹到桥头。 什么？错了 啊，没错啊， 台词错了。 没有啊， 我送阿哥到桥头， 我送阿妹。 哎，你怎么送阿妹啊？ 大家也许还不知道 啊， 我和小阿妹正在热恋之中啊。 这我知道啊， 可因为工作需要，她马上就要离开我，一别就是几年，我能不送送她吗？ 哦，你是想用这支歌来抒发你惜别的心情？ 哎， 那你送阿妹吧。 阿妹是个好青年，十里相送难分手，难分手。 一到这岁数是难舍难分的。 天上云追月 啊，天上还有云彩， 地下风吹柳， 地下还刮着小风。 月亮月亮你歇歇脚， 月亮地儿多合适。 什么叫合适？ 丢点什么东西它都好找啊。 我俩话儿没说够， 没说够就说吧， 没说够。 不是， 怎么变了调了？你至于这么伤心吗？ 没法不伤心 啊！ 感情你结婚了，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这什么词儿这是啊？你要舍不得，你就别让他去了。 不让他去？ 哎， 男子汉大丈夫能拉人家后腿吗？ 还得让他去呀、 让他去 啊！ 他走了，我一人找谁去？ 你找我来吧就。 我心情不好受啊。 哎，这是可以理解的。 哎，记得我们俩分别的那一刻 啊， 那个场景太激动人了。 是，那能想象得到。 嗯， 你们俩人是依依惜别， 对， 恋恋不舍， 是 拉拉扯扯，黏黏糊糊。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我那岁数、我没赶上过这时候。你说说你们怎么分别的吧。这就不好意思了，你怎么好意思干来的？ 我干什么了？ 不是，可以肯定你们俩分别的时候 啊， 有这个没有？ 你偷看来着？ 我还用偷看？年轻人都有这个。 我们可是在机场大厅告的别。 甭机场大厅 啊， 公共汽车上有时候还这个呢。那个别的，个别的， 这你就不懂了 啊。 此时此刻我们是情丝如缕，万般无奈，千般事儿涌心头，万句话儿难开口。 此处无声胜有声啊。 他深情地望着我 啊， 我久久凝视着他。他不作声，我也不说话。 看来要动真格的了啊。 我看了看四周没人 啊， 悄悄走上前，凑上去，轻轻地对着他， 怎么样？ 唱了一支歌。 嗨，等了半天就唱一支歌啊？唱的什么歌？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对，劝劝他。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 啊， 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这感情多好啊。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好。 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他那头你交给我得了。 我教你。 我照顾他呀。 你问我何时能相聚，我这心里头也没底。 没底啊？ 不是在此时啊，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 什么时候？ 冬季。 你赶上搬那个储存白菜就行了。 谁 呀、啊？冬季干嘛呀？ 歌词就是这样。哦， 杀完了之后怎么样呢？ 小贝心情格外激动啊啊！他的心儿在呼唤，他的手儿在战斗。 对呀、啊， 爱情力量促使他猛扑到我的面前。他壮了壮胆子，轻启他那美丽动人的小嘴唇，甜甜蜜蜜地对着我。 怎么样？ 他也唱了一支歌。 别唱了，这没有正格的，这里头唱的什么歌啊？ 在分别的那一瞬间啊。让我再看你一眼， 也就过过眼瘾了。 嗯，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嗯，不知何时回到你身边。 那哪知道？ 让我再看你一眼， 看两眼了， 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嗯，让我再看你一眼， 看一眼少一眼。 我要把你记在心间。嗯， 你把它吞在肚子里头，那也没用啊。 那也表达不完我们这个心情啊。 怎么样呢？ 我是心潮澎湃，啊，热血沸腾啊！爱情是甜蜜的，可离别却如此痛苦。我望着即将离别的他，不顾周围一切，展开我的臂膀，充满爱恋，充满激情，充满信任，我无比圣洁的给他 什么？ 又唱了一支歌。 一到关键地方他就转镜头啊啊！您也甭等着了，没戏了啊。你说要唱什么歌？ 他哥眉清一场楼，嗯，好似那流水日夜香，流水有时也有急，阿妹呀，你永在我的身旁。 唱完了又怎么样了？ 小阿妹两眼饱含热泪，啊，紧紧攥着我的双手，实实在在大大方方无比深情的 又唱了一支歌。没错，唱什么歌说吧。啊， 你送我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嗯，虽然已是百花开， 但个里个啷地灯， 路边的野花，嗯，你不要采， 不采白不采， 什么词儿啊？ 跟那边这也不是我的主意，胡同那孩子教过我的。 记住我的情，记住我的爱，记住有人天天在等待，你在等着我回来，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 我明白了，他所以唱这支歌啊，就是怕你把他给忘了。 我能忘得了吗？ 忘不 了 我们这是什么时候？ 俄了金德的时候。 你有句好心词儿， 哎，不是啊，啊，飞机马上就要飞了。 是啊， 你们得抓紧时间告别，你们得 我明白了， 明白吗？ 我不能再犹豫了，啊，我不能再彷徨了，我不能再等待了，我不能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了，啊，我扒开人群冲上前去， 怎么样？ 在千万只眼睛注视之下，勇敢大胆的，啊， 行了。 哎呀，这汽水够凉的呀！ 喝汽水啊！ 为了拯救刘伟这只相声界的大熊猫，马季和他合作了相声《送别》。那一年春晚当天呢，全国观众朋友都从电视中看到了胖乎乎的马季和瘦瘦的刘伟，刘伟的名气啊一下子就高了起来。不过这下赵岩的爱人担心了。他给马季打电话开玩笑说，啊，瞧您就刘伟是大熊猫需要保护，我们赵岩您就不管了。马季说呢，哎呀，这些徒弟跟我关系都这么好，哪个不好我都看着心疼，我背着一个抱着一个还得呀拉着一个。好了，说完了这些小故事，让我们来听周杰伦费玉清共同带来的《千里之外》。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尹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无言如雪